着中山路一直朝前走，会碰到那条黄河在向东流。每到了柳絮纷飞的时候，多少人走着走着就白了头。她长得像我最爱的女友，我总能一眼看穿她的温柔。我也会拉着她在河边逗留，那是每天都有暖暖的午后。喝一口用黄河水酿出的酒，让浪花洗去我的愁我的忧。爱情的歌也写了好多首，深深爱着的兰州。他们说上过白塔山的恋人都会分手，可我们还有太多的爱没有做够。人的一生会把多少遗憾藏心头，时光在走，容颜依旧。他们说上过白塔山的恋人都会分手，可我们还有太多的话没有说透。就当这是一场美梦，一场拥有，岁月静好，花开不休。河水酿出的酒，那浪花洗去我的愁我的忧。爱情的歌也写了好多首，留给他深深爱着的兰州。他们说上过白塔山的恋人都会分手，可我们还有太多的爱没有做够。人的一生会把多少遗憾藏心头，时光在走，容颜依旧。他们说上过白塔山的恋人都会分手，可我们还有太多的话没有说透。就当这是一场美梦，一场拥有，岁月静好，花开不休。